眼前出现了一张甜美的小脸，正是开 Mini Cooper 的小女子。小女子局促不安地说：“哎，大姐，对不起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灰姐顿时没了脾气了，这么一张可人疼的小脸，谁能说不呢？再说本来就欠着人家人情呢，不就是个座位吗？何苦这么紧张兮兮的？小女子脸色发白，就像活见了鬼，声音也有点打颤。啊，姐，有个变态盯着我呢，我刚来国贸上班没几天，不认识别人。灰姐顺着小女子的目光抬眼一看，心里也跟着一哆嗦。食堂门口站着个瘦高的男人，蓬松的长发遮住了半张脸，剩下的半张苍白的就像死人，露出了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睛，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这人是精神病？灰姐最怕精神病了，小时候被胡同里的疯子打过，可是她不想在小女子和朱棣面前表现出恐惧来。灰姐英雄似的挺了挺胸脯，用肩膀抵住小女子说：“别怕，有姐呢，没人敢招你。”不知是灰姐的英雄气概起了作用，还是喧闹的员工食堂阳气太重，反正等灰姐再往大门口看的时候，那幽灵般的男人竟然消失了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小女子才渐渐放松下来，话仍是不多，用目光对灰姐千恩万谢。灰姐顿时和小女子更亲近了，小女子主动介绍自己：“我姓郝，郝依依，我在快阔投资集团北京分公司工作。”快阔投资？国贸38层一共有3家公司，费肯会计师事务所、 SP 律师所、香港快阔投资公司。快阔投资是总部在香港的投资银行，虽比不上费肯和 SP 那么有名，却也有上百号员工，只不过位置比较偏僻。灰姐一听兴奋地说：“哎，咱们是同一层的，那可是很牛的公司啊。”朱迪也在一边附和着：“嗯，香港寇氏家族控制的投资公司。”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，恨不得立刻拉着朱迪和郝依依叩头拜把子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肯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路火旁打盹。